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让你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又完全不同。它是来自于周华健版本的《女人如花》，这首歌的原唱是梅艳芳，但是我们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改编的版本呢，应该说是充满诚意了，因为他邀请到梅兰芳的第三代传人胡文阁来进行一个跨界合作。在这首歌当中，周华健以流行歌的唱法，再加上梅派男旦青衣胡文阁的正统的京剧唱法，真正的将京剧和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所以这首歌并不简简单单是拿京剧来当噱头，他是请到了最好的京剧团伴奏，认认真真的用他一生以舞台为家的心情，用男儿的声音向女歌手致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借此机会怀念梅艳芳好了。这首歌几乎也是梅艳芳一生的写照，他比烟花寂寞。 曾经就似他的心境在嗟叹怨不停，成熟眼角满载空虚，哪一个看得清？老该怎样走？成得散那芳华，仍是固执不肯不羁，在心里暗伤悲。路该怎样走？心早已被偷。空虚寂寞孤单无奈，过去令他陶醉，以往爱已像那波潮退，星光已逝，过去情似添愁水，仿若烟之碎，怨恨纷碎，再会。在里面幻觉失去，就似烟花流逝，

中国人是讲究借物抒情的，所以月亮常常被指代为美好的爱情和纯洁的象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在华人地区的传唱呢，应该已经不下于几十个版本，有非常忠于原唱的老歌手的版本，像邓丽君、费玉清以及姜育恒，还有深情的齐秦、张国荣。另外呢，还有演唱会上的一些版本，比如说蔡琴、梅艳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在技术上进行了改编的方大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第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心，哦，月亮代表我的。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my heart. It represents my heart. Oh, it represents my heart. Oh, it represents.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来自于方大同。当年呢，他推出的翻唱专辑叫做《克拉斯克》。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邓丽君之外，还翻唱了王菲、关菊英以及张惠妹。似乎现在新人出道的时候，一定会拿张惠妹的歌作为一个标杆或者是榜样。无论是翻唱或者是选秀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听到太多阿妹的歌。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感情澎湃的记得。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纯真和柔情的光良，第一次也好还是童话也好，都在他的歌唱生涯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我们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那种清新的真挚的风格，而2001年的光良的这首第一次也对于他来说是事业上的新的挑战。这是无印良品在解体之后光良拿得出来最重要的作品，虽然没有故意炫技或者是肆意炒作，但是像清水一样没有杂质的第一次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像初恋一样美好的印象。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林忆莲。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怕缘尽人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林忆莲。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张宇。从1992年的《走路有风》开始，张宇用十几年的时间在台湾歌坛奠定了不可被动摇的位置。有些人并不喜欢他的歌，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粗糙，或者说像《月亮惹的祸》这样的歌让人听得耳朵都生茧了，因为当时太过流行。但是当你回头抛下所有的成见去听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歌里面有男人的非常澎湃的情感，这个厚厚的沙哑的声线也充满了性感的力量。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需 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是阿杜，他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歌手，他步入歌坛的故事也非常传奇。在当歌手之前，阿杜曾经在建筑工地来工作，是工地里的一名包工头。每每在工作的空档，他习惯到附近的空地，边喂养流浪狗，边唱歌给他们听，生活的自在和惬意。他也完全没有想到将来的日子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直到2000年，阿杜陪朋友去参加一个很多人报名的试音比赛，意外地受到了评审的肯定和青睐，于是阿杜的命运从此改变。 风我听了，云要怎么飞？你我走了，我要怎么睡？哦，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 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心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退？原来你只会让我流眼泪。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爱在眼前无声崩溃，摔成粉碎。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就会心碎。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退？原来你只会让我流眼泪。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都会心碎。风都停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我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 刚刚这首歌叫做《天黑》，它的作词人也是华语歌坛非常著名的林秋离。阿杜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一炮而红，我想除了他的嗓音非常有特质之外，是因为他用粗糙的粗犷的嗓音来表示了男人的弱势诉求的方面。他用他沙哑的歌声来描述男人被女人所爱或者被背叛时候的无助和不知所措。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曲，来自于林凡翻唱林忆莲的《夜太黑》。 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这城市音乐有种堕落的美。如果谁看泪颓废，他只是泪，要是谁跌碎了酒杯，别理会。只是夜太黑，遮不住那眼角不与人知的泪。哦，夜太黑，他又给过谁暖暖的安慰？只怪夜太黑，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夜太黑。 皱的灰，夜色轻轻包围，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城市阴雨有种年老的美。男人就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没所谓，只是夜再黑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哦，夜太黑，谁也没尝过真爱的滋味。只怪夜太黑，没人担心明会不会后悔。哦，夜太黑，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